到什么东西？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 健康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熟悉， 听不腻的曲艺。 空中曲院， 空中曲院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，我是柳欣。今天啊，咱们给大家播放一点说的节目吧。其实我们平时呢把这个节目叫做是说的节目，其实在曲艺本行里呢也是把它叫做唱，这是山东快书啊，其实包括快板书啊什么的，在曲艺里面都是把它叫做唱啊，唱山东快书，唱快板书。今天要请大家欣赏的呢是武松庄媳妇儿全本的一个专场演出。那担任主持人的呢是这个山东快书的泰斗级的艺术家了哈，高元军先生。 各位首长同志们，观众同志们，首先感谢大家来看这一场山东快书的专场演出。我的心情很激动，激动的是啊，我们曲艺界在部队和地方有了这么多的后起之秀，能够亲眼看到他们的进步，看到他们的成长，真是心里很高兴。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演出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，但愿他们为在司法服务进军途中做出更大的贡献，取得更大的胜利。 现在上场的是高洪胜。 闲言碎语不要讲，表一表好汉武二郎。那武松在这阳谷县铁胸报仇，杀了恶霸西门庆，问了个重军发配没有敌场，点出了东平学霸两个长街，押解着好汉武二郎。他们是3月15起地界呀，今一天走到了6月上，今天就是个6月6，天气又热，日气长，那武松倒着靠，躺着撂，呼呼啦啦往前躺。这武松低下头来看，浑身倒下，水汪汪。俩兄弟，慢着走，慢着走，为什么跑路这么慌啊？打灯着俩眼看不见吗？我浑身倒下水汪汪，哪里倒有两块地，咱们找一块地府歇歇凉。东平说，二哥别着急，你顺手看前边不远就是六银行。好，快着走，都到哪里去歇凉。走 走走， 稀里哗啦来到前行，来到了六银行。这武松摔下大乳套，慢慢地坐在乳套上，军界三人来两块，这就该着闹饥荒。武松刚刚坐下，掏出扇子没扇了两下，就听见那东北角上，就是武松坐着的那个方向，蹦，蹦，这个东北角，蹦蹦，扭腿跑，我赌我赌，八号羊。 这武松手打两捧往那东北看，好家伙，黑压压过来人一帮，境内20多岁的大个子，俱都有300多斤的好力量，俱都把那头发缠得好似像彩拔，小官缠在裤腰上，看了看，宫灯提灯亮扁白，不来纱灯亮堂堂，4个宫灯两个高照，一板子鼓乐响叮当，上打着青刀飞虎起死面子的气卷下走，嘿，何深深抬来一乘叫花烫，在那脚后头窜出了一匹花本豹，马上这个家伙真不让，无右盔无右甲，户型的包金塞月亮，胯下一匹花本豹，马鞍桥横端一杆枪。这武松前后看了一遍，肚里闷的像沙缸，哎，我说他是个打架的，不对，他抬着花轿不力量，我再说他是个娶媳妇，怎么跟着那些光脊娘啊？这武松正然犯难为，来了，西南角的来到了，来了个老头胖高粱。要说这闹乱的出人命，都在这老头身上，都在这老头身上。这个老头马脸盆的草帽头上戴，穿着件小褂露胸膛，手里提着茶罐子，肩膀上扛着碗钩杵一张。这老头晃了晃荡往前走，前行来到了六银行。这个老头只顾着一边往前走啊，没看见武松这里来清凉。这个老头弯腰放下茶罐子，嘣，把杵挂在了柳树上，脱下来破鞋就坐下，麻下了草帽闪着亮。好热好热，真好热，真是这些热死我。武松说啊，老先生，不算热，我在您老面前解解光啊。啊，谁呀？哪庄上的？ 别管娘，这大个咋长这么长啊？ 他看武松身子高大一丈二，膀子炸开有力量，脑袋瓜子塞六斗，不是俩眼一瞪像铃铛，胳膊好像放上的铃，劈锤一钻像铁行，巴掌一沉簸箕大，手指头不不愣愣棒锤叉。 官娘，我见过多少大个子，没这个家伙长得长啊。 红裤子红褂子，大网靠别在胳膊上，这一个看着虎手勾一对，那一个单刀戳在了柳树上。哦，不用人说我明白，这就是一军二姐赖雪亮啊。对，哎，好汉爷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武松说，老先生，你看东北那是赖雪干啥的，为什么过来人一帮，我越看心里越闷得慌啊。在哪儿呢？你往东北看。好，我看看。老头手打两捧往那东北看， 哟，我娘哎，这老头吓得脸焦黄， 弯腰提起了茶罐子，扛起碗钩杵一掌，老头撒腿就要跑，武松这里拽衣裳，你滚下你去。老头往外跑，武松往里拽，武松就使了3分的劲儿，老头啪地趴地下。我不说你不动，我一说你就跑，你看明白了跑了，我更糊涂了。说那是赖鞋干啥的？ 好汉爷爷快跑吧，那东北桌上来了大王了。 大王，我从小就爱揍大王，你说说我听听，他若是可恨我揍他，我今天给他改改行。 好汉爷，你往东北看，八里路有一个方家庄，方家庄有一个二方包， 这个小子做事太不强了，他净抢人家的花媳妇，他净抢人家的大姑娘。好汉爷，你往西南看，四里路有一个石家庄，石家庄有一个石老汉，他的名字叫石万仓，石万仓没生多男病多女，所生下一个儿子一个姑娘，他儿子的名字叫石秀。 慢， 武松道说你别忙，石秀他有外号吗？ 有啊， 他的外号拼命三郎。哦，拼命三郎石秋。怎么回事大哥？ 没什么，你说你的。 那石秀他文也行来武也中，可就是脾气不太强，哪里峰会他去赶，哪里又会去逛逛，也是他爱打抱不平，杀了恶霸逃了荒，杀了人他走了，打官司他爹蹲板房，十万仓城里打官司，他的老伴大病着了床，家里头就剩下一个小妹妹，这妮儿真是让人气得慌。他到岳王庙里去掏钱呢，不该净穿好衣裳，长得好穿得好，打扮起来更漂亮，方宝见他容忍好了，这不是今天要抢他拜花堂，我听说把鬼像抢去还不算，有房子还把火点上，说起来是鬼像是我外边小侄女抢了他，我这心里也是疼得慌的。 这个老头从头至尾讲一遍，气坏了好汉武二郎，气得武松梦一蹦，呆方宝，你小子做事太不强，我自当你是为啥事，原来是你石家庄上抢姑娘，那石秀跟我认兄弟，压在一爹一个娘，你要把他的妹妹抢了去，我这脸上也无光，今天你二爷我来了，我给你个小子大改行，这武松眼看着就要走，二方宝咱们下一回的再接上。 下面上场的是孙长文。 闲言碎语不要讲，接连着上回说下章。上一回老头给武松说方宝到石家庄上抢媳妇，气坏了好汉武二郎，气得武松蹦着马，这个老头照着武松一打量，他这是为的哪一桩？大个子怎么回事啊？不给他说吧，非让我讲；给他说了吧，又是蹦又是马。 哦，对的，人家是好汉爷大英雄，在家里爱打抱不平啊，打出人命，充军到别处去。他一听方宝这个行为，要除霸安良。 对呀，他既然是位好汉爷，我就在柳荫树下把他杠，我要是把他杠活了，他到哪里走大王啊？大个子杀了二房宝，给俺们百姓出灾殃，尝这个大门也无妨啊。 对，刚刚他要是把他杠活了，他给寨差说一说，把这个霸王口料全摘了，也许不要紧，打起架来房宝照样不是个。对，杠活，刚刚他杠杠干活，出事都出在老头身上来了。 老头说：“大个子，别蹦了，别吹那些个牛腿行，你在这里说大话，大王来了你就晒了炕喽。现在你吹的挺大，等大王一来啊，你就哆嗦上了。” 切！武松说：“你不会说话少说话，不会嘟囔别嘟囔。”我在山东没闹钟，来在这里还能浪吗？ 大个子别吹了，别仗你哥大力气壮，练过二年八十行，觉摸着你的功夫好，大王的功夫比你强啊。那大王莫非他伸出胳膊能跑吗？脊梁骨出汗能运粮？莫非他横长鼻子竖长眼，脑袋长了个脚脖上？哪有长那儿的，他就是三个头六个背七个脑袋八脊梁，就算他生前住的王八蛋，我三锤揍他冒火光。 包大哥子你算了吧， 你这个说话不在行啊，你浑身上下带着兵，哪里打架能沾光？ 武松说：“十七十八力不全，二十多岁正当年，我二十来岁有什么毛病啊？有什么毛病？脖子里带着毛连锁，算命吧。霸王口别在胳膊上，算命吧。脚底下躺的了一卦，哪里大家能沾光？” 武松低下头来看，耶，老人家说话真在行啊！ 老先生，你说的是这个？ 这个，我说带，我就带。我要说不带，带不唱。 太不差。老头说你别吹了，那个刑罚都在你身上啊，那是铁的呀、啊、铁的啊，钢的我说不带就不带啊，你说不带就不带，国家的王法叫谁当啊，那是王法，王法我要服从他，他是王法，我要不服从他，他是头发，他的头发。别管头发王法了，那不是还在那儿待着了吗？有本事弄下来咱们看看。哦，老先生怎么说你不相信，好，站在一旁你望望，张武松呼呼啦啦好一场，照着四勺有力量，照着下边一使劲，拍击脚底下躲开了一挂，呀哈，真行哎，真弄开了哎。哎，那个呢，那个这个好，走开，八王靠子两分掌抓住了脖圈和锁链，开好似猛虎下三更，这武松刘银书下一伸手，嘡啷抽出啊单刀明晃晃，打个箭步东北跑，东北角取走二代王。这武松毛老将子下东北，两个箭差筛了看了，两个箭差哆嗦什么？他哆嗦什么？你想，箭差，犯人都跑了，箭谁去？董平说：“兄弟，啊。”二哥大家回不来了吧，薛八庄八成投奔梁山上了，他正经的说梁山上怎么好怎么好，这一回他要打死人还不跑了啊，他这一跑不要紧，什么人梦中举过汤啊，咱俩咋的就这个半路上热血血饥荒，我就知道这个柴不好见呀。董平这边一扭脸，耶，见老头蹲在树一旁，老头一看把武松赶跑了，高兴的捋这个胡子，蹲在那里正笑呢。学霸说：“坏事就坏在老头身上了。他明知咱二哥脾气不好，非要干活，把他干跑了，咱俩撇下了，不行。我得问问他，怎么问呢？怎么问？哎，我让你怎么着怎么着，听我的啊。”老头，什么事儿问呀？你怎么瞎活几十岁啊？你就会干出这一桩，明知俺二哥是个鸟枪童，你弄是个红药金的桩。越是他服软不服硬，你怎么担在老虎顶上放炮仗？刚跑了他不要紧，什么人蒙州去过他？好，跑了他，跑不了你，王八蛋不拿你地上。兄弟，拿出来，刑具都给他带上。带着家伙拉着走，咱到孟州去过趟，孟州的老爷把咱问，咱就说他是武二郎啊。对，这董平路套里边一趁手，哗啦啦掏出来猫链锁一张，那么赶上前去摁不住，咔哧都给老头带不上了。这个老头一看害了怕，黑脸吓得发了慌，哎呀好汉呀，你回来吧，你回来吧，你要走了俺遭殃。这武松嗷嗷叫着下东北，就听见后边转了墙，武松回来这么一看，这都给老头他路上了呀。武松回来用刀指，哎，你这是干的哪一桩？我到哪里去打架？为什么刑具都给他带上啊？好汉呀，俺在这里对你讲，他俩说俺把你刚，你到哪里去打架，让俺到孟州去过趟，到孟州有个好喝带，俺一家依靠拿堵墙，俺你娘今年66，俺爹爹也到70上。嗯，老头你多大了？我今年65了。你啊，你娘66，你65了？俺是晚娘啊。哪也不对呀、啊、你爹才70啊。俺没爹没娘。哎，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俺乡下人没见过这个娃儿顶梁棒硬的，吓糊涂了，吓糊涂了。俩兄弟，谁杀的人？二哥你呀、啊，谁偿命谁过堂？二哥你过堂，我杀的人我偿命。为什么刑具都给他带上？拿来，你两个东西别养养，你们哪个不听我的话，我这就揍你两巴掌。揍不了，二哥别生气呀、啊，俺这是给他闹的离席墙。你到哪边打架，俺两个没事干了，给他闹着玩解解闷。老头说闹着玩有这么闹着玩的吗？受得了吗？这就是马了去，哎，听他马了去，脖子里马了猫连锁， 把碗筷立了胳膊上，老头一看得了空，一本正南点了枪喽。 武松说：“俩兄弟，你们俩走吧。” 二哥，俺们俩往哪去啊？ 你们俩孟州去过趟。 二哥，俺们俩过谁的趟？ 一个撞着金钗的，一个撞我武二郎。孟州的老爷把糖果，先替你二哥顶一场。 二哥，那怎么能行啊？ 还有二哥我。我在阳谷县杀了人，提着人头上堂，到现在你知道二哥什么脾气啊？ 知道吧，爱打抱不平啊。 是啊，方宝今天要抢石秀的妹妹，那石秀给我是八代之交，金兰之好，自己兄弟有事我能不管吗？ 好、哦、二哥，您这个意思是杀了方宝全家，给这一方百姓出了灾害，打这个抱不平是不是？ 是啊，二哥哥， 东土路上别打架，要打架小弟我有个好主张。 哦，你有什么主张说一说。 那方宝不是到石家庄上抢媳妇吗？啊，咱们仨一奔石家庄，石家庄找了石老汉，咱就跟他来商量，方宝要抢他闺女，二哥啊你替他闺女装姑娘。啊 啊，武松说我这么大个还能装姑娘啊？ 行啊，二哥那里装新人，俺们两个装没想，俺两个装着松心的，身上穿着长衣裳，兵刃就在里边带，俺在脚旁跟巴上、跟着到了他的家，那么叫你拜堂就拜堂，拜完了天拜完了地，你就跟他入洞房啊，洞房里你杀二房宝，俺们两个杀家郎，把他们全家人等都杀尽，咱再到孟州去过趟。 武松倒说对了个对，好兄弟真有大主张，快走吧，天不早来别养养，嗷的一声来到了司里半地进了庄，眼看就有一场闹，那么下一回里再接上。 下面上场的是李艳平。 闲言碎语不多讲，写连着上回书半章，上回书表弟是武松，他们军界三人来到了，前行来到了石家庄。耶，这个庄上鸡上笼，狗上套，家家都把那个门关上，都知道方宝要来抢媳妇儿。你们想想，谁敢出门去望望？男的女的一个没有，难坏了好汉武二郎，军界三人犯难为。咱们再说说十万藏，十万藏正在家里边打悬案。怎么叫打悬案呢、啊、就是在家里边等，随叫随到公堂，这就叫打悬案。这哭的两眼泪汪汪，师兄师兄，哎呀，唤师兄我唤不应，再喊姑娘是桂香，桂香妮儿，妮儿，十万藏迈步往外走，前行来到了大门上，咕噜咣当开开了两扇门，照着那个门外西大梁，照着那个东北角上留神看，咦，好家伙，有三个大个进了庄，这一个别着护手狗一对，哪一个？夹巴胆倒命慌慌，就数那个武松个子大，三个大个数他长啊，十万藏老眼昏花看不清楚啊，错把武松当大王，在这个武松面前下了跪，大王爷爷可敢扛，大王爷回去吧，你回去吧，俺家里可没有大姑娘啊，俺们姑娘二更天就上了吊了，三更里边出了羊，没到四更入了殓，天还没亮发了丧了，好汉爷，大王爷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，俺家里可没有大姑娘啊。武松说：“不靠山，不进水，哪个地方出大王？睁开你老眼看一看，俺们是军犯到这方啊，充军的呀。”十万藏站起身来，揉了揉眼，果然是一军二将到这方。好汉爷， 别生气，老喊我说话有点慌，我是叫大王爷爷吓怕了，错把好汉当了大王。你们三位到此有何贵干呢？武松说，在你老面前借借光。哎，好说好说，你是问事儿还是问人啊？要是问人，只要你说出命和姓，我把你送到他家的大门上。武松说，哪里是石秀他这个门，那是老汉十万藏。哎呀，好汉爷，你问得巧，你问得妙，正问到老汉我身上。我的个儿子叫石秀，老汉我就是十万藏，真是你，就是我。好，武松跪倒了忙磕头，干爹在上可安康，干爹你好啊。十万藏捋着个胡子往后退，好说好说不敢当，好说好说不敢当。十万藏吓晃晃了，把满嘴胡子都薅光了。十万藏没见过这个，这武松往底下一跪，半截黑他一样。十万藏害怕了，害怕捋胡子变使劲儿，他使劲了，好说好说好说好说，全薅光了。好汉爷，你家住哪州哪府哪一县？胡了八头在那房里的遵行大命对我讲，叫我生干爹可不敢当。好汉请起，好干爹。哎呀，说清楚再叫，叫爹可不是闹着玩的啊。武松说，干爹你不知我这个命和姓，且听孩儿表家乡，我家住这里广府清河县城八里空宋庄，姓吴名松，就是我，还有个大号叫吴天罡，在泾阳冈上打过虎，阳谷县里把都头当，皆因为替兄报仇杀了恶霸西门庆，问了个充军发配没敌上。我跟石秀是人兄弟，压在一爹一个娘。我听说方宝他要抢俺妹妹，我替我妹妹装姑娘，他要抢我就去，他说拜堂就拜堂，洞房里杀了贼方宝。老干爹往后你生活多力量耶。十万藏喜的个猛一蹦，方宝哎，方宝啊，你快来吧，你快来吧，你别在路上紧痒痒了啊。来了个干儿叫武松，给你个小子大改行啊。哎，来来来，走走走，跟我的后头喝四两，咱们喝着酒等方宝给这个小子改改行。走走走走，这就好了啊。前走后跟来到了，前行来到了十万藏这个待客堂，军界三人刚落座可不得了了，门外边来了方宝二大王。咦，方宝在马上开言道，哎，门上的有人听起响，门上的快通报禀报恁家十万藏，恁就说大王爷爷我来了，要抢恁家的大姑娘。只请大力的快发家，一杯狗小没话讲，牙崩半个说不肯呢、啊、我把恁全家老少都杀光啊。呀我娘哎，门上的一听害了怕，一蹦子跑到那待客堂。哎呀，咋咋这么？方宝将军来到了，将军来到了大门上，快开门这个！我告诉你，门钉上了吗？ 钉上了， 钉上怕什么？啊，这就是泾阳冈上打虎的武松，你怕什么？武松儿，听见了吗？老干爹，咱们是大清早起动的身，到如今没喝半碗汤，这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个饿得慌啊。还没吃饭吗？厨师傅快摆饭，摆饭快摆，招呼了一声快摆饭，酒菜摆上了待客堂。武松一看这个酒饭都摆好，他是一不慌二不忙，一连气喝了十斤烧黄酒，吃了十斤羊盘肠，又吃了十斤烧牛肉，卷子吃了两太筐，半斤一个的酥油饼他乳量乳量六十张，卤鸡板鸭二十对，连骨头带肉都吃光，鸡蛋鸭蛋有240，连着那个二层皮子肚里边装，又吃了28碗凉面条，喝了36碗羊肉汤，吃的东西还不饱，又吃了80斤粽子4斤汤啊。 吃的多呀，个儿大呀。这不总吃饱了喝足了，琢磨着浑身上下有力量。武松他生来爱玩笑啊，生来才爱闹，力气强。老干爹，武松儿坏事了，今天我琢磨着吃多了够八成不能够走大王。你早说不能够走大王，我们找个地方你藏藏个住，你方块倒了味了，你说不能够走大王就早说。老干爹别害怕，我跟你闹的是利息强，你前边走前边走，到后边见一见俺干娘，见俺的干娘问声好，我替我妹妹装姑娘，眼看着武松就要装媳妇儿，咱们下回书里再解上。 下面上场的是李洪基。 闲言碎语不多讲，接连着上回说下章。上一回说到武松就把那干爹叫啊，老干爹走，到后边见见俺干娘，见俺干娘问声好，我替俺的妹妹撞新娘，走走走。前走后跟来到了，前行来到了后上房。师兄他妈来了，咱干儿叫武松要替他的闺女撞新娘。哎呀，这下可好了，这武松身子痛，瞪着眼照着里边一打量，哟，炕沿上留神看，做这个妈妈真不让，这个妈妈也不高也不矮也不瘦来也不胖，不知道妈妈多好看，说话不见嘴咣当。武松今天忙施礼啊，干娘在上可安康，问一声干娘你可好，老人家的身上都怪强呀，你就是金阳刚打虎的武松啊。是我呀，阳谷县当捕头的武二郎啊。是啊，要可好了啊，妮儿出来吧出来吧，别在里边紧着藏，见你二哥问声好，叫你二哥替你装。老妈妈紧着喊，扭了你扭了扭，出来了一位大姑娘，姑娘近前飘飘摆，笑嘻嘻的开了腔，要二哥哥你好啊，家里爹娘都安康。武松这边一扭脸，好说好说不敢当。武松说好了，都出去吧，都出去，我在里边装姑娘。妈妈说来坐下坐下，为娘替你装板上。不用了干娘，我这个媳妇没好歹啊，反正俺俩过不长啊，多说就在半路里，少说走到大门上，你坐下坐下坐下吧啊。武松里边落了座，两个丫鬟做了梦喽，给武松梳了个元宝砖，拿过来红头绳子就系上，左边带了个花石榴，右边带了个玉海棠，又把管粉拿在手，一下抹在黑脸上，黑脸擦粉不好看，就好像茄子下了霜。他又把胭脂拿在手，擦楞抹这个嘴唇上，伸手拿过来小棉袄，点亮点亮几点亮。夏天姑娘出门的还得穿小棉袄，这么热的天受得了吗？再说这么点我怎么穿呢？哎，咔哧四两半，他就搭在肩膀上，左一块右一块，嘎着窝的就系上，拿过来裙子一抖拢，哧哧哧他就缠在了脚脖上。石万仓过来留神看，哎呀，你说肮脏不肮脏？老干爹好看吗？那个什么，好看倒好看，就是不大顺眼呢。不大顺眼，那方方能让我上轿吗？他那个脾气，我这个秉性，俺俩不得打起来呀、啊？俺俩打起来不要紧呢，他的人多，咱的人少，我那照顾方包了，他的人马进来把俺妹妹抢走了，这不反而不没了吗？哟，武松儿，那怎么办呢？老干爹，你有胆量没有啊？武松儿，只要你在这儿，我浑身上下都是胆呢。好，你出去抓住方包的骂将声，什么好听你说什么，你就这么说，这么说。 哎，好，十万苍浪浪苍苍的往外走，来到了自己的大门上，叽里咣当打开门两扇，虽说不怕，透皮发炸。怎么了？街上净下逛脊梁，竟来的20多岁的大个子，居都有300多斤的好力量，麒麟送字滑滑脚，一板子鼓乐响叮当。你照着马上送耳目，嗖，坐下了棒包耳戴望。只见他红眉绿发，蓝靛连那个鸭耳帽，拧那个劲儿的往上涨。头戴盔，身配甲，护心宝颈赛月亮。胯下一匹滑板宝，马鞍桥横短一杆枪。十万苍抖抖精神，壮壮胆，他双膝扎跪地挡样，磕了一个头，开言道：“大王爷爷可安康？”我说：“大王爷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别在马上惹得慌。刚才我看了好几遍，你们今在路上为哪桩啊？咱们两家门也当，户也对，你们两个年纪也相当，马上来叫上去，接接送送多排场。”该王爷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别在马上惹得慌。冯宝翻身下了马，他双手扶起十万苍啊，岳父大人起来吧，金龟子我也疼得慌啊。该王爷，岳父大人，你只顾今天来取亲，你可曾看看皇历上啊？哎啊，我听说你不愿意我抢来了，我没有看呢、啊、你看了没有啊？小老二，我倒看了，今天的日子怎么样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今天的日子才不强，今天本是个黑道日，乌龟作乱在路上，新人要把新人见，惹得全家不吉祥。进了大门死公公，进了二门死婆娘，拜完了天地死丈夫，新娘子头天晚上受恐慌啊。我是来娶亲，我是来发丧来了。既然这样，有什么破解没有？有，你把花轿打到二门里，你的人马都下正南留银行，新人要不把新人见，到后来还能做娘娘啊啊！哦，小子们，花轿打到二门里，不准偷眼看新娘，谁要是偷眼看一看，我把他俩眼挖一双。鼻子眼抬进去，抬轿的不怠慢，个个大点插肩膀。哥啊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叫鼻子眼抬轿，那你就别睁眼啊。我打19岁抬轿，今年36了，还没听说过鼻子眼抬轿的。是啊，只要你不死，什么事都能碰上。闭眼吧，别忙，还没到大门呢，大姑娘又不能站在门口等着。走，哎，一会儿到了，闭眼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别扭啊？是啊，你闭着眼抬脚还不别扭吗？往里走啊，慢着点。哎哎，前面到地方说一声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走。哎，到了，放下，往回走啊，腿抬高点。哎呀呀呀，你看看碰脚杆上了吧，叫你抬高点，抬高点。哎，走啊。哎，跟上。哎哎，前面摸着大门说一声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大，哎，到了，到了，正言吧，都下正南留银行了。武松在里边装扮好，哎，老妈妈本儿打上了蒙头红一张，娘两个往外走，前行来到了院当阳。老妈妈掀开脚链子，吴老二一头到后墙，头上去了，屁股还在外边呢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你坐过轿吗？谁坐过这个呀？人家上轿先上顶，你上头能上去吗？上顶啊，那怎么上啊？转过去。哎，往后退。哎，弯腰。哎，再退点。哎，好，坐下吧。哎哎哎呀，哈哈，左边挤的不顾用，右边挤的不光当，上边我的个波尔梗，气得武松骂木匠，你怎么坐这么点的轿呢？人家是为他坐的嘛。武松说：“哎，干娘啊， 一会儿封上轿帘哭两声啊。 我哭什么？ 哎，你闺女出门的走了，你不难过吗？ 你替我闺女装了，我就不难过了。 那不行，这是宋朝的规矩，得哭。 好，我哭， 哭疼的点儿。 我没有难过的事儿，我怎么哭疼的点儿啊？ 你把你这一辈子难过的事儿都搁到这一块哭了，行不行？ 好，我哭，我哭。 老妈妈奉上脚链子啊，冲在外边开了枪。 哟，大姑娘里边上了轿啦，吩咐外边放炮仗，放炮吧。嗯、啊哈哈， 蹦，嗯、啊哈哈，蹦蹦啊蹦的扭腿跑啊，五度五度把好样，抬轿的不怠慢，他们个个打点查肩膀。哥啊，走，这会儿正眼没关系，大姑娘上轿了。来，走，起，哎，走，起，哎，来啊，使点劲儿啊，来走，来，起，再起，后边，使点劲儿行不行？哪个小舅子没使劲儿？怎么这么沉呢？我哪知道啊？来，再走，起，来，走，起，哎呀，哎呀，呵。我抬的足够600斤啊，600斤！我抬着700还不让，咱花轿打到了二门里，什么东西里边装了？热乎辣的抬着走，怎么抬到路上压得慌？那个倒说咱看看吧，反正是孩子哭了，抱给他娘。哎，对，你先这边，我先这边，俩轿夫要先脚链子，轿里惊动了武二郎，血淋淋的一场战，咱们下一回的再接上。 下面上场的是高景祖。 闲言碎语不多讲，再表表好汉武二郎。这武松坐上了花花轿，压着轿夫直叫娘。俩轿夫要先叫帘子，后边那个轿夫吓得脸焦黄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掀开看看。别看，抬着走，抬着走。我这个心里早凉堂。嘿，你凉堂，你凉堂，俺不凉堂，你明白俺糊涂，你说说怎么沉的？说明白了走，说不明白不走了。好，你想着明白明白怎么沉的？哎，对了，那好，叫这个兄弟上后边去，我上前边，我跟你说说。哎，好，兄弟上后边。你要明白明白这个轿怎么沉的？对，十万仓没生多儿兵多女，所生下一个儿子一个姑娘，他儿子奔走梁山寨，家里生下这个大姑娘，咱带往今天娶媳妇。十万藏没顾的打嫁妆，花轿打在耳门里，银子装上了一太筐，一来是陪送他的闺女，二来是买着房包儿带往，这是银子，银子还能不沉呢？他这走吧有好处。来，有什么好处啊？人家陪送闺女，咱有啥好处？哎，这事儿咱戴王爷知道吗？ 不知道。 还是啊，咱把花轿打到耳门里，新人拿了白花糖，新人拿了白天地，咱捞块银子换衣裳。对， 那咱班也别换了，这么沉不换班啊？兄弟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四个人分跟八个人分都差一半儿，是吧？ 哎，对，我俩后边的咱不换班了啊啊！这么沉不换班行吗？轿子有好处，来，去走，好家伙！ 抬轿的抬不了几步就打点，走不了几步的换肩膀，从耳门抬到了大门里，一共打了5点高。 老妈妈听了武松的话，压抑地抓着轿缸泪汪汪。哟，你们搁下吧，放下吧，交代交代大姑娘。 抬轿的闻听心欢喜，本儿把轿搁在了地当阳。为什么搁的这么快？他抬着就是压得慌的人。 哎，妈妈说，乖孩子，光知道今天跟人家走了，可别想在家了跟为娘。一叫你早起喝完水，二叫你走路要稳当，东西院不要串门子，别学那个刘姐站门旁，人来开去要治理，别学那个多嘴多舌的坏婆娘。 公公说你别顶嘴，婆婆妈你别打抢，人家那里说你个好，老娘脸上也有光，人家那里打骂你，闺女爱打娘不强，你那里做一个好媳妇，强死为娘念佛烧高香，养闺女不图别的事，也只是为了他们一场。老妈妈抓着脚杆不撒手，在脚里憋坏了武二郎，埋怨不把别人怨，埋怨脚歪的俺干娘，你脚带不过三两，就这么歪别真嘟囔呢？天有热来脚有小子，我在里边热得慌了。我有心里边说句话，不行，一张嘴就是个老粗枪。嗯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姑娘枪咱拿不了啊，是吧？ 嗯，忍了吧，忍了吧，那个真你歪别去嘟囔。 帮帮外边登记了，哎，不是上轿了吗？抬着走啊，抬着走，今在里边为哪桩？哎， 啊，这位就是岳母娘啊，啊，老岳母请回吧，不用把她挂心上，吃不进的好东西，穿不了的好衣裳，你们母女不是见不着面了？三天回门到这个庄， 这帮帮翻身上了马，人马轿夫出了庄。抬轿的抬着往前走，一个个觉得压得慌。 咱记住了，轿夫且不表，再表表好汉武二郎。这武松撞媳妇闯了个小面袄，他觉摸着身上热得慌。武松低下头来看，嚯，浑身上下水汪汪。嚯，这要把我抬到方家庄，不把热昏了吗？把我热昏了，我还怎么走大王呢？ 得扒了衣服凉快凉快，到了时候再穿。 对，这武松头上马下了元宝钻，慢慢搁在了副手上，身上脱下了小面袄，他刺啦刺啦擦胸膛了。武松擦汗一使劲儿，压的叫父直叫娘，哎，好，后边怎么站住呢？啊，慢点说。这武松擦了前擦了后，慢慢放在了副手上。武松觉着还是热呀，把裙子吞到个脚脖上，这不行，怎么还热呀？哦，脚连着缝着，不透风了。对了，我撕开一个缝透透风，但是我这个腿这个全变着，老是我变着，怎么不对劲儿啊？伸伸腿，舒服舒服。嗯，你慢一点了，他忘了个子高腿长了。这武松叫了一伸腿，嘣儿蹬到轿子后腚上喽。抬轿的抬着往前走，耶，就俺们这后边搁的慌了，这么别扭着呢，什么玩意儿啊？抬轿的回过头来看，万娘子，放下吧，搁下吧，得叫你做这个闪大王。他从里边伸出腿，蹬到我这个后腚上。武松一听，怎么伸腿呀、啊？赶快的把腿圈回来。前边那个轿夫用这个胳膊肘了，直到后边那个轿夫，打不成，打不成。找什么来？好家伙，还银子了，你还说是银子了，从里边伸出一条腿来，比我这腰还粗了呢。汗毛没有半扎，一股死汁，颤抖呼的，那么渗人呢，是吗？你看看，你看那个，哟，穿回去了，穿回去了。兄弟，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，就你那个心的不亮堂，这么着，怎么着？哼，那师兄是好惹的，十万藏能吃这一桩。那十九奔走梁山寨，跟水浒英雄入了帮。他家里断不了水浒英雄汉，这对着水浒英雄进了庄了。水浒英雄直目光，来替小姐装姑娘。水浒英雄好不好惹呀？哎呦呵，哥，咱搁下吧。哎呦，可不敢搁呀。一搁下，他在里边就说了：“嗯，刚才走的好好的，怎么搁下了？这不是要坏我的事儿吗？你想想。”他那个腿比你的腰还粗，那胳膊能细得了吗？怎么一伸手，一只手抓咱们一个脑袋碰脑袋，叭叭叭，那不就完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兄弟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 什么主意？咱把花轿打倒二门里，咱都上正南柳树行，正南柳树底下来两块，听着里边摆花堂。听这里边没有事儿，再回去领上有何妨？要听这里边动了手，咱直奔正南套了黄。 哥， 我这个膀子压肿了，我这个心里也慌慌，咬着牙使劲儿抬，那不是前面人都进了庄了，啊的一声来到了，前行进了房家庄，眼看着就是一场闹，下一回的再接上。 下面上场的是孙振业。嗯， 闲言碎语咱不讲，接连这上回说下章，嗷的一声来到了，我前边进了方家庄了。方宝说：“孩子们，抬进去，把花轿搭到二门上，花轿搭到二门里，每人每两吊大钱换衣裳。”哎，轿夫未听不怠慢，快走，快走。哎，今天怎么这么别扭？今天抬这一趟半个月也歇不过来呀。呀呵，到了，放下。嗯。哎，后边的快走。哎，你不说有什么好处吗？哎，什么好处，快走吧。走下正南留银行了。吁，方宝翻身下了马，有个人接过去拴在了外边宝柱上。这方宝大摇大摆往里走，前行到了更衣房，一身盔甲脱了去，赶紧换上了好衣裳，扎花将巾头上戴，紫罗花袍穿身上，四套一根腰中系，把那薄底儿快靴儿组装，手里头拿着把纱巾扇儿，呼呼哒哒闪着亮。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如花似玉的石桂香，今天跟我拜花堂，入了洞房日久天又长，到后来还能做娘娘。嗯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心里想的是小姐呀，哪知道抬了个武二郎啊。花轿搭到了二门里了，有两个丫鬟照了嘛，哎，也有刀也有秤，三只雕翎弓一张，有一根麻绳那么一捋，把那弓箭母鸡都拴上，有一个马鞍子拿在了手，嘣儿打到了外边门槛上，这些个东西都齐备了，东楼上去请大姑娘。哎啊，哪来的大姑娘？方宝有两个妹妹，大的二十了，小的才十七，长得是再没那么好看。丫鬟啊，是想叫这两个姑娘下来搀新人下轿，哎，这就麻烦了。嗯，哎，丫鬟说呀，两个姑娘下楼吧，下楼吧，别在楼上闹排场啦，花轿搭到二门里啦，别叫新人造得慌。耶，小丫鬟紧着搁里喊，东楼上扭了捏，捏了扭，下来了两个大姑娘。呀，丫鬟妮儿，你们赶紧引着马杆活哈。啊，二门一里撂撂花堂，新人拜堂你们撂撂脚，别让他进的门来把咱房。哎，这会儿房大发了。嗯，小丫鬟赶紧引着了马杆活，撂完了放在了脚门上。大姑娘抓过来栗子饼小枣，扒开到脚缝他就入上。你倒看看呀，俩姑娘谁都没看，他倒挺放心的，扒开到脚缝就递进去了，嘴里还嚷着呢，给你拿着这个吃了哈，不吃不好的。武松在那窖里热的正迷迷糊糊的了，嗯，叫不动了。哦，到了，到了，我的下轿去给方宝拜堂成亲入洞房啊。哎，这我怎么把衣服都扒了？这还像个新媳妇样啊，这得穿上。不行啊，这个地方这么小，我在里边一穿衣服一逛悠，要是外边听见这个轿里动静不对，再吓跑了呢。哎，反正是俺这两口子过不长长，反正是一见面就得打。哎，就这么着吧。耶，正想着呢，就见掀开一道脚缝，伸进一只小手来。呵，那个小手啊，手指头就跟那葱瓣一样，那个手脖呀就跟剥了皮的那个白莲藕一样，手心里托着焦黄的栗子，通红的小枣。又听见说了，给你拿着吃了哈，不吃不好去。 吴松香怎么还让我吃这个呀？ 栗子枣，枣栗子，枣栗子，哦， 栗子是让我给他养儿啊，枣栗子是枣让我给他养儿啊，哦，我给你养儿啊，我给你养个棒槌，养不养的那是另外一码事儿。既然给咱，咱就得吃，别客气。 哟，不行啊， 我这个手这么大， 毛乎乎的，去一抓 再让它撅出来呢， 不行， 得吃啊。哎，干脆两个指头来吧。挺甜的。他都给吃了。这个时候又听见郊外娇滴滴的声音说，呀，新嫂啊，啊，嫂嫂啊，下轿吧，下轿吧，别坐在轿里热得慌，既然是俺哥抢了你来了，丑媳妇别怕见婆娘啊，都说你的那个身价好，俺看看到底强不强啊，你们都闪开，都闪开，先开轿门，俺先望望啊，俺先看头一眼，都起来。大姑娘掀开了轿门帘，照着里边一打量，俺先看头一眼，哎，俺先看头一眼，呀，呀，快跑吧，快跑吧，轿里头坐着个傻大王，哇，丫鬟侍女往外跑啊，在轿里惊动了好汉武二郎周武松，左右开弓一使劲，咔嚓嚓，把花轿闹了个两分场，好汉武松出来了，他在后边紧给上，二妹你使了个狗脸锤，扑通通，俩姑娘摔得了地当样，小丫鬟照着武松一扭脸，哎呀我娘哎，一蹦子好跑点了墙，一蹦子跑到了待客厅，大王爷可了不得了，了不得了，快点吧，快些吧，咱家里出了大饥荒了，你石家庄上抢媳妇怎么抢来一个山大王啊？方宝闻听心好恼，出的声扒了光脊梁，架子上边一伸手，苍啷啷拽一把单刀明花黄，打了个箭步往外跑，前行到了院当阳，呵，他一看武松那个样，本心眼里气得慌，武松这边用手指，哎，方宝过来给您二爷我摆堂，方宝说你哪里来的个大个子，敢到我这里来发狂，休走，开刀，我呼的一声开过去，好汉武松闪一旁，上前就是个单风罐，那方宝黑火要头闪的枪，身子往下猛一怼，朝武松使了个黑狗大酸汤，武松抬腿跺子脚，去你娘的吧，你这是练的哪一桩啊，赵武松使了个百中取胜计，那方宝金龙探照抓脊梁，韩叉二只没抓着你，让武松使了个倒扫堂，你怕啥吧，黄金一声撂倒了，撂倒了方宝二呆了，陈武松抓住方宝一条腿，拿条腿拆到了地当样，你这个小子不行正，我送你去见你的五老娘，两帮用上千斤力啊，擦劈了两分掌，武松劈了二方宝，到下回武松大闹孟州堂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山东快书《武松装媳妇儿》全本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刘星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天是蓝的，整洁； 云是白的，纯洁； 树是绿的，充满希望； 污染是灰的，我讨厌雾霾。 蓝天白云，碧水绿树，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。 低碳出行，绿化环保，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 昆明湖好美啊！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。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，每年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。 啊，那昆明湖会消失吗？ 规划半个世纪，施工10多年，南水北调，中线通水，千里汉水中。